唔讲笑，我要问一问翻佢先。 系好啦，今日嚟到 last 一集艾迪前辈嘅访问啦。 系啊， 系冇错，有啲不舍嘅。今日咧，佢就会讲一讲诶，点解即系八九年嘅时候喺台湾拍一套戏。咁跟住之后咧，就发生咗一啲事。咁之后点样由台湾过到去美国咧？即系呢一个嘅历程咧，人生嘅历程，即系点解会发生咁样？咁同埋点解会之后？点解喺大荧幕嗰度唔见咗艾迪嘅咧？咁样咁今集咧，最后一集咧就可以就大家听到啦。 咁啊，艾迪前辈有冇问阿何铿点解你会由香港去咗美国嘅咧？咁啊，好啦，我哋听啦，不如 哦，佢冇问系嘛？好啦，好听完翻嚟再讲啊。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 相隔咗都一段几长嘅时间，咁我睇翻一啲导演嘅访问又好，电视台嘅访问都好咧，就得知其实艾迪前辈咧喺呢个边缘之后嘅一段时间咧过咗台湾啦，咁台湾都系继续有拍嘢嘅，咁去到八九年嘅时候啦，就出咗一个意外，据称佢哋话你销声匿迹咗。当时虽然咧个 internet 系冇咁普及啦咁样，但系点解会突然间伤完之后？銷聲匿跡咗咧，艾迪。 其實咧，我喺八九年拍一套台灣電影咧，就由高處跳落嚟咧，我跌碎咗雙腳嘅腳眼。 嗯。 咁啊，入醫院咧做手術啦，雙腳喎。咁所以咧，兩隻腳咧都打石膏，咁啊坐輪椅啊，坐咗三個月。然後咧就拆咗石膏啦，三個月。拆咗之後咧，就一隻腳好翻，就一隻腳就好痛。行一步都痛，又揾下鐵打啊、針灸啊、推拿啊，或者係嗰啲揾中藥嚟浸腳啊嗰啲，因為你開完刀之後唔好，梗係揾第二啲㗎啦，咁都唔得。哇！嗰三年趌下，直情係行路都痛啊，唔好話跑步咁。既然你連行都行唔到啦，你送俾人都唔要啦，就擺喺鏡頭面前左掟咩？所以咧喺嗰三年咧，我喺台灣嘅，根本上完全一個娛樂圈，香港同台灣娛樂圈嘅人都冇聯絡過， 即係一個 我冇聯絡人，人哋都冇聯絡我。呢啲嘅即係你人喺度就好好，乜引咩人 人走茶涼 啊？嗰啲係咪咁咧？ 係關唔關你個性格事我谂即系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又沙尘。 我谂唔系嘅，因为最主要咧，你第一喺台湾咁远啦，第二娱乐圈嘅真系你一拍完合作完嗰套戏唔再联络嘅，但系可能系几十年后再合作嘅系会咁嘅，好似张艾嘉咁，我82、83同佢拍完喺嗰个今晚50嗰度，张艾嘉直情坐喺我隔篱添，咁又倾偈又。嘻嘻哈哈咁，所以變咗嗰段時間，當我人喺台灣冇車，又唔係喺娛樂圈嘅時候，就冇人聯絡咯。 無言耳唱變形，望雨勢急也亂，只覺風寒滿肚。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

有了踪迹，或者已经不再需要一切，但想这刻给我一点安慰，永远也不会再离开你，或者已经不再需要一切，但想这刻给我一点安慰，永远也不会再离开你，多么温暖的家乡。 我好像未试过在这个节目播的 Beyond 阿坡的 solo 啊，叫做温暖的家乡啊，正如头先所讲咧，即系好多嘢咧，如果你唔好去记录啊，或者去留住嗰啲记忆嘅话咧，好快就会灰飞烟灭嘅。咁啊，有机会嘅话就捉住你屋企人问下佢以前系喺边度住啊，做啲乜嘢啊，乡下喺边啊。咁希望呢份记忆啊，呢啲咁样嘅传承嘅嘢可以留得低咯。系啊，就系咁啊。转头翻嚟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47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相隔两个月重上系过千宗。本地感染971宗，76宗属境外输入，再多一人死亡。培正中学田径队60多人日前曾经出席聚餐，六名学生确诊，其中一名中五女生证实带有变异病毒株 BA.2.12.1。 卫生防护中心说，同台大约10人界定为密切接触者，要家居检疫，并建议其他聚餐的人停课到今个月19号。四间院舍出现个案，涉及10名院友、4名员工。进入酒吧、酒馆、夜店和夜总会的顾客，明天起到今个月29号，需要持有24小时内快速测试阴性结果证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活动时说，若果食肆设有酒吧，顾客亦需要有关证明。食环署正敲定不同场景和细节，会尽快公布。陈肇始今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亦说，持有食肆牌照的酒吧亦需要遵守新措施。他说酒吧负责人有责任要求顾客出示相关结果，但是明白措施有局限，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当局会加强巡查。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形容，当局是向酒吧业界开刀，又说即使当局再解释，但是业界对于处所是否受新措施所限，仍然感到模糊和混淆。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立法会通过第六届政府架构重组方案下的决议案。李家超感謝立法會認真審議並通過架構重組方案的立法和撥款建議，讓第六屆特區政府在7月1日履新時可以立即以3司15局的新架構運作，並設立副司長以強化統籌和推進政府政策，有助特區政府更有效施政。他認為方案的通過展現行政立法機關良性互動，立法會既監察政府並支持政府提升管治效能。廉政公署證實，早上在柴灣一間酒店房間內被發現離世的女事主為被落案起訴的康文署助理經理。廉署回應傳媒查詢時說，對事主離世深感惋惜，向家屬致深切慰問，由於警方正調查死因，不宜進一步評論。廉署昨日公布那名41歲女子被控4項代理人意圖欺騙其主事人而使用文件罪名，